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五， 农历8月11， 北京晴，26度到17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习近平向中国质量杭州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就墨西哥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向墨西哥总统致贺电。习近平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引起热烈反响。 栗战书同巴林国民议会议长兼众议长举行会谈。韩正出席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并发表致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近年前8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2.3%。 神舟1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3名航天员即将启程返回。我国超过10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25万，死亡病例超3500例。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研，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基地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总台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金秋时节，古城西安天高气爽，景色宜人。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基地营区。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驻西安部队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主席同志，驻西安部队官兵代表集合完毕，请指示。 我来看望大家， 感谢主席关怀。随后，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充分肯定基地长期以来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适应航天发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实际，优化组织模式，创新测控技术和手段，确保测控精准可靠、圆满成功。要统筹实施国家太空系统运行管理， 提高管理和使用效益。习近平指出，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 要全面加强防护力量建设，提高容灾备份、抗毁生存、信息防护能力。要加强太空交通管理，确保太空系统稳定有序运行。 要开展太空安全国际合作，提高太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习近平强调，完成好基地担负的各项任务，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发扬好两弹一星精神， 航天测控精神，打牢官兵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根基，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一。 习近平指出，要有针对性做好人才工作，强固人才支撑。 要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 把干事创业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开创基地建设的新局面。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去年七月，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服务以来，北斗系统在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强调，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当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主题为北斗服务世界，应用赋能未来。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中国质量杭州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质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每一次质量领域变革创新都促进了生产技术进步，增进了人民生活品质。中国致力于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质量国际合作，共同促进质量变革创新，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做出贡献。中国质量杭州大会当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质量、数字、绿色融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祝贺墨西哥独立战争胜利20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墨西哥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拉美重要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墨西哥人民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前，总统先生正推进新的发展变革，中方衷心祝愿贵国在国家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中墨都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广泛共同利益。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中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两国友谊得到升华。我高度重视中墨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深化政治互信，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本台消息，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阿富汗问题联合峰会。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时强调，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总台记者黄立新、雷凯、刘慧民报道。 在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习近平总书记了解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规划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先松： 做好新能源和煤化工的耦合，利用好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我们努力和奋斗的方向。 作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高溪沟村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发展农村事业，受到了总书记的肯定。这让高溪沟村党支部书记江良彪倍感振奋。 要至少保护眼睛，要保护胳膊的三三转转，这样才能够把胳膊的生存环境更好。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杨家沟革命旧址、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等，追忆革命历史，强调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更续红色血脉。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马航。 总书记考察指导对于我们日后对党史史料的挖掘和研究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也以后一定要进一步呢加大对我们地方党史的研究，让我们党史呢发挥出呢滋正育文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民间艺人李康当时为总书记现场表演了两段陕北说书。 表演完之后，总书记说一定要把陕北说书传下去，我深受鼓舞，一定要给这个陕北说书传承下去，传达的更多更远，就更多的人喜欢陕北说书。 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一直是总书记心中的牵挂。在绥德实验中学，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走进教室、操场，观看同学们书法练习和体育锻炼，勉励同学们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绥德实验中学九二班学生白佳怡， 他和我们招手，然后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他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一定牢记习爷的话，好好学习的同时也要加强体育锻炼，全面发展。 在绥德县张家边镇郝家桥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村民家中看望，还到村果蔬大棚基地仔细了解村里产业规划发展情况，在村互助幸福院、村卫生站同老人、医护人员等亲切交流，让大家伙深受鼓舞。村民王随兵， 听了总书记的鼓励，我对以后的发展更有信心了。明年再准备扩几个大棚，增加几个品种，再增加收入。 郝家桥村党支部书记刘振喜， 总书记要求我在这个小村长先见识着要走到前列，下一步我们村里计划还要发展好，留街带庄稼，饲料加广场，当然一定要按总书记的要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巴林国民议会议长兼众议长扎伊纳勒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哈马德国王共同引领下，中巴各领域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中方愿同巴方携手努力，落实好双方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双边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栗战书指出，中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继续加强政治上相互支持。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安全，赞赏巴方长期在涉台、涉疆、涉港、人权等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给予的宝贵支持。巴林是全球首批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和注册上市的国家，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抗疫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高质量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巴林2030经济发展愿景对接，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栗战书介绍了中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同巴林国民议会的交流合作，通过多种方式保持高层交往，推动各专门委员会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沟通合作。 扎伊纳勒表示，巴林珍视和中国的伙伴关系，感谢中方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给予巴方的重要支持。巴国民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在加强立法合作、促进经贸往来、增进人民友谊等方面发挥立法机构的重要作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并发表致辞。韩正指出，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等领域有关技术加速融合，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产销量连续6年位居全球第一，关键零部件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形成了上下游有效贯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韩正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技术、市场等诸多挑战。要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燃料电池技术瓶颈，加快车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要坚持跨界融合，协同构建新型产业生态，推动网联化、智能化与电动化技术齐头并进，加快汽车产业与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要坚持市场主导，完善产业管理和支持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新能源汽车消费，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要坚持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机制，深入推进政策协同、技术创新等合作，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刚在海口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本台消息，中秋国庆节日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10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这10起典型问题分别是：贵州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蒲波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由他人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问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张坚违规收受礼金，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问题；青海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文国栋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胡问明违规打高尔夫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党委原副书记王立斌违规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问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新华保险云南分公司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助理郝学校用快递方式违规公款赠送月饼问题；湖南省衡阳县自然资源局违规使用空白公函等方式超标准接待问题；山西省长治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文斌违规收受礼品问题；黑龙江省巴彦县房产住宅局行政审批窗口违规为房地产中介等优先办理业务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通报的10起案例既有因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的作风问题，也有由风变腐、风腐一体最终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其中的4封问题大部分发生在或延续到党的19大后， 对以上问题严肃查处并公开通报，释放了无论职务高低，谁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铁规矩，就要坚决处理谁的强烈信号。同时警示广大党员干部时刻警觉油风急腐的现实风险和严重危害，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从中汲取教训，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砥砺品质。各级党委党组要不折不扣落实主体责任，一体推进惩治腐败和纠治四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三部一体推进，与时俱进纠四风树新风。中秋国庆节日将至，要保持定力，寸步不让，严查快处违规违纪问题，以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助力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北京时间昨天8:56，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后续，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按计划载入返回，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即将启程回到祖国怀抱。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16号，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配合下，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内有关实验装置和重要物品的撤收。在离开空间站组合体前，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向地面科技人员和关心支持航天事业的人们表达了感谢和敬意。 神舟十二号已经完成载轨驻留3个月的任务，即将返回载人飞船。在此，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衷心感谢工程全线的日夜坚守和支持，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敬礼。 16号13:38，神舟十二号顺利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试验，成功验证了镜像交会技术。和以往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不同，这一次首次启用了东风着陆场，并将采用空运的方式将航天员从着陆场接回家。载人飞船系统回收实验队总体负责人彭华康说：“ 我们回收实验队已经协助着陆场系统对整个运输方案进行了一个评审把关。”为提高返回舱救援定位精度，我们神12的定位精度由1000米级已经提高到一个100米级的一个精度。 另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 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8月份中国经济成绩单日前出炉，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副司长李慧表示，近期我国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出现一定波动，但从累计增速和两年平均增速看，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大体保持稳定。 随着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效果继续显现，十四五规划重大的项目陆续的启动建设，市场循环进一步畅通，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密切跟踪经济走势变化，继续加强跨周期调节，统筹做好今明两年以及今年3-4季度政策设计和衔接，及时出台必要政策措施，夯实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80.5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对外投资多领域持续增长，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今年前8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8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3%。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99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8%。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30.2%，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35.2%，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9%。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 从来源地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7.6%和36.8%。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23%、30.1%和1.6%。 前八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9.2%，占同期总额的18.1%。数学亭透露，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增多。 一到八月，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509个。较上年同期增加47个，合计1184.3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85.2%，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领域。 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以北斗规模应用为主题举行的重大国际性活动。从载人航天工程到汽车导航，从灾害预警到智能手表，在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全面展示我国当前北斗规模应用最新前沿成果，展望北斗未来在各行各业各领域的应用前景。总台驻湖南记者姜文静、傅磊、娄超报道。 本届峰会的成果展上，参展单位和企业带来了各项最新应用成果。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导航中心某研究室主任刘文祥： 作为系统参研人员，我们特别受鼓舞。我们目前已经应用在交通运输、渔业、海洋等各个这个领域，在研究过程中积累的很多关键技术，可以在各个行业里面进行这个持续的推广应用。 基于北斗定位的各种智能装置，已广泛服务于大众消费、行业生产中。某参会企业北斗事业部负责人周航帆介绍，该企业带来一款基于北斗系统的安全距离监测预警装置，用于带电作业人员穿着的屏蔽服，可有效保障作业人员安全。 以前呢，只能靠作业人员自己的经验去来判断这个距离，这样呢容易产生人身事故。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模块，可以实现厘米级的定位，包括头上、手上还有脚上五个关键部位，保证了它的安全。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以来，实现连续稳定运行，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4033亿元。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授予吴荣锦、王洪旭时代楷模称号。吴荣锦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教师，他培养了近千名小学生党史讲解员，在学生心中播撒理想信念的种子。他推动与郊区小学合作共建，为偏远地区培训教师，以实际行动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王洪旭生前是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他为人师表，危急关头勇救两名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守教育报国初心，担筑梦育人使命，是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的典范，是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中宣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法院系统优秀党员代表围绕扎根审判执行一线、践行司法为民主题与记者进行交流。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如何理解公平正义？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黄海清先后参与审理审核各类毒品案件2000多件。他说， 要守住疑罪从无的底线，把牢防范冤假错案的方向，要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要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受到的伤害及时得到修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庭长陈良敏和同事们从2008年开始探索互联网加调解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公正、专业的司法服务。他说， 法官在案件调解的过程中不断地传递我们的善良和爱，激发当事人内心的正能量，让当事人之间在理解和信任中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和人和，真正去感受到我们司法的温度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此外，办理案件10000多件，执行到位金额超15亿元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赵新法官，被草原农牧民亲切称为马背法官的马和沙提沙伊甫，也分别讲述了他们扎根审判执行一线，践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本台消息，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宣讲会昨天在香港举行，宣讲会发布并解读了中央惠港青年的8项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包括了香港青年内地实习计划、香港青少年内地交流计划、千